首先，各位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今年咧有进步喜欢喜嘅一年。咁讲到之前咧，先大家释去大家一个忧虑先啊，即系虽然个题目叫潇洒走一回，不过我唔会唱俾你听，唔使咁担心。当然咁讲都有可能人失望嘅，有失望嘅人咧，原来即系同我讲，我唱俾你听。一年开始，我谂好多人都会立志向你嘅梦想，希望喺今年里边，2014年咧去达成噶。喺琴日嘅长青团咧，个题目就系、是、即系今年想做嘅一件事。咁啊，一啲嘅年长嘅弟兄姊妹有分享。咁我谂每一个人都想喺今年唔系系开始嘅时候有啲嘅即系达成一啲嘢，呢个目标，一啲嘅挑战。点样面对挑战？点样达成目标？我想今天透過一個故事，一個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十二個探子回來報上的故事，跟大家的思想有些思想。好，我的故事大家知道的了，就是呢在抗野一段時間之後呢，他就要進去這個迦南。在迦南之前呢，摩西就叫一班人呢去探這個地方，去到大概希伯倫一帶的地方來看看地方的情況，然後才去進佔。他們去了40日之後就回來報信，然後呢報信呢就說回呢，他們不用報信，他們背了兩個人背了一抽的菩提子，一抽菩提子要兩個人背的，哇，那個地方真的很富庶，你想像一下今天你去 safe 啊 superstore 買一抽葡萄，要爸媽兩個人，一人諗一抽孭住，哇！嗰個咩景象嘅抽葡萄幾大？嗰真係流泪嘅天地，所以佢哋回報信就話咧，回報摩西亞倫並全會眾，又把那地嘅果子俾你睇，哇！咁冇事，個個都哇哇哇哇聲。然之後告訴摩西話：我們到了你都打發我哋去嘅那地，嗱果然係流泥物之地，都富庶，這是那地嘅果子厲害話。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咧強壯，城邑好堅固，並且我們在那裏看見咧亞納族人即係咧好即係好好得亞納族人咧喺聖裏邊係好高嘅巨人嚟嘅咁我哋發覺呢度所講嘅全部都係即係事實嚟嘅。咩事實呢？那個地咧真係好富庶，嗰啲民真係好強壯，亞納族人咧真係好即係厲害。咁所講嘅咧，全部咧都係即係事實，冇造謠，冇加多，冇減少。但係同一樣嘅事實，我哋發覺有兩個好完全唔同嘅反應。反應就係咩咧？第30節嗰度話。加勒即十二個探子，點解十二探子？因為十二支派每個支派一個，所以十二個探子。咁其中兩個支派係其中兩個人，一個就係加勒，一個約書亞。咁加勒仔摩西面前安撫百姓，哇！點解安撫咧？之前話咧，佢好高大噶嘛，所以要安撫。唔驚，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但係咧，呢個係一個反應，冇問題。雖然大隻，但我哋縮留意立刻，我諗我哋都要好一種嘅戰鬥志，去立即去我哋一定贏嘅。但係嗰啲其他人一齊去嗰啲就話另一種笑話，就係我哋不能上攻擊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呢個係事實，佢哋比以色列人強壯，高大威猛，做人好高大即係探子中有人論到所西林之地，向以色列人就報惡信話：我所歸向我地係咩咧？係啲人食人㗎。但係講完頭，即係係咪真係食人咧？可能唔係，不過高大嘅人咧，可能雞想像將啲人咧食咗嘅，係吞入居民之地。我唔再話你所看嘅人都身材高大呢個事實，即係其他嘅聖經即係都有提到咧，譬如喺《生命記》第二章嗰度咧。係其他民族，然之後我説話就咧，佢哋咧好似咩啊？好似亞納族人咁高大，即係揾亞納族人嗰個標準巨人，好似亞納族人咁嘅厲害。即係其他經文都支持亞納族人咧係好高大威猛嘅呢個事實。我們在哪裏看見亞納族人，就算偉人係另一個譯譯咧叫巨人，厲害好巨人，他們是巨人嘅後裔。呢個偉人喺原文咧係 Leviathan 嘅字咧。如果睇翻聖經嘅話咧，其實喺洪水之前嗰啲嘅 人咧嘅記得嗰嗰個時代咧，有即係有啲嘅人咧，就係好高大威猛，紅隊之前咁用咗個字嘅 lift team。咁我哋話紅隊之前嘅偉人可以捱過紅隊之後都仍然存在，唔係定狼牙加白口咩？咁呢個我諗長話短説啦，即係一個傳説。傳説就話咧，即係除咗阿洪水之後咧，可能有啲個人好厲害，而佢能夠即使洪水浸佢哋唔死，因為當傳説。咁後來佢哋見到咁巨人，呢個唔講巨人咁厲害，會唔會洪水之前已經存在呢個傳説？唔等於真事。我相信洪水係滅世，只有狼牙加白口嚟到去生存。所以呢個偉人洪水之前已經剩翻嘅人係一個傳説，但總之佢好威猛。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我們他們看我們咧也是如此。你留意呢度咧嗰個即係兩個唔完全唔同嘅感受啊。但係我哋都留意到一樣嘢嘅話咧，嗱第一句話據我們看自己，我覺得咧自己係蚱蜢嚟嘅，佢咁犀利，知唔知蚱蜢啊？啊，你睇嘅我諗你遇見蚱蜢好易啫，你去啲寵物店即係買雀仔地方，你見到蚱蜢嘅，你蚱蜢仔好淒涼嘅，咁一籠即係點解買雀仔地方有埋蚱蜢嚟㗎？點解啊？佢食㗎嘛，好淒涼，我全部都係植物嚟嘅嚇。哇！即係細細粒粒，俾人嚼嘅嚇。我據我們看自己就蚱蜢一樣，我諗佢都唔睇我。嗱，第一句説話，我哋覺得我係蚱蜢。我覺得佢哋都覺得我哋係蚱蜢。嗱，第一句説話通係你自己覺得自己蚱蜢啊，但係佢哋覺得你係蚱蜢，你點知咧？你點知別人覺得你係蚱蜢咧？嗱，呢個主觀噶咯喎，佢哋可能未必係咁而即係高大威猛，望翻轉頭你就覺得你係蚱蜢喎。呢、這、一個其實即係好多時人就係咁樣嘅，人咧就覺得咧即係別人睇我係咁睇噶啦，應該啱噶啦。其實講翻轉頭，別人睇我係點樣，其實嚴格講唔係好重要。最緊要我哋自己唔好覺得自己係蚱蜢。其實如果別人睇我係蚱蜢又如何咧？最可怕嘅係我哋都覺得自己係蚱蜢，然之後就以為別人一定會咁樣睇我哋。好多情況裏面都係咁樣噶。我哋認為即係喺自己喺別人眼中嘅形象。啊，其實往往其實就係我自己嗰個嘅自我形象啊，然之後就以為咧別人一定係咁睇我哋噶啦。啊，我照鏡嗰陣時似似乜似豬啊，成個豬咁樣。我諗其他人都睇我噶啦，唔會噶啦，我走雞啊！我覺得自己係豬，別人睇我都應該係豬嘅，係咪咧？未必將我哋自己對自己的形象一抬，別人睇我哋啊，又呢個人咁望我，喺個眼中梗係講我係豬。呢、这個其實係一個好常見嘅現象，自己對自己的形象套喺別人身上。我從小嗰啲我才幹㗎，別人都一定咁睇我㗎啦嚇。我醜樣，別人都咁睇我㗎啦，冇㗎啦嚇。我即係唔識講嘢，啲人一定覺得我唔識講嘢㗎啦嚇。我點，別人都用睇我㗎啦。我覺得自己好膚淺，別人都一定覺得我膚淺㗎啦。於是我哋就將自己定型。然之後認為人所有人咁樣又睇我，喺當中我哋其實冇考慮到，就信佢嚟講，你冇考慮到緊神點睇我哋。聖經嗰個一個説好出名嘅，就係、是、神看人，一人看人看咩啊？看外表，神看人睇內心，或者係羅馬書十二章佢講到，我哋睇自己睇到咩啊？合乎中道，呢啲聖經教導我哋睇自己嘅方式，唔好淨睇外表。外表有時呃到我哋，最緊要係內在。但人往往係揾外在嚟到衡量自己，亦都唔可能唔合乎中道。我哋唔能夠用合理嘅方式嚟睇自己，用從聖經角度、從神角度嚟睇自己，而往往係用世間嘅標準、用自己嘅標準嚟到去即係衡量自己，以至即係有人稱呢個咧叫蚱蜢神學啊！唔知有冇聽過呢個奇怪嘅聲，即係咧。蚱蜢神即係我唔係咁樣，我蚱蜢嚟噶啦，我冇用噶啦，別人一定睇衰我啦。呢個蚱蜢嘅神學，你發覺面對同一個事實，加勒同埋約書亞冇否定到呢個事實，就係咧佢哋成一個堅固， 他们很高的礼貌，这个事实。但是同一件事实，约书亚和加勒他用不同角度来看，就已经讲了经文，就是我们立刻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然后他就十四章的第七节那里说，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当班人肯去探地怕的时候，他们撕衣服，留意他们说什么，我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这是最重要的。我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因为神说什么？我给你的地方是极美。咦，即是什么？神都说的是事实，神应许不会说好东西的，你可以说是渣东西来的，你神说的不算数，神是信实的。我所窥探的地方是极美之地，表明神是信实的，那个地方真是很漂亮的。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礼物之地。那即是说什么呢？在乎的不是那帮人强壮与不强壮，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讨神喜悦。神喜悦的话，我们必能得胜，这个神的应许。那即是对方强不强胜，在乎神有没有与我们来到同在。跟住話，但你唔好背叛耶和華，也不要即係咧嚟到即係因為嗰啲嘅基民咧怕嚇，唔好怕我哋啊！因為佢哋咩？他們是我們的咩話？他們是我們的食物啊！即係話嗱，留意啊，頭先嗰句咧就話我哋嗰啲嘢炸嘛，咁佢都當我哋炸嘛，可能啖咁食我食咗我哋喺約書亞同加勒嘅諗法裏面啱倒轉咗喎。不是他们当我们当，不是他们将我们当食物，当炸弹掉了我们，而是我们倒翻转头，我们将他们当食物掉了他们，因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完全不同的看法，并且任被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这个可能讲到又有其他的国家来支持迦南的国家，但于是又已经不再支持迦南了。最重要的就是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他们。不過可惜啲人不聽惡信，就唔聽即係加勒同約書亞説話，結果以軍四落打死佢哋。兩個唔同嘅説話係因為重點唔同，一個係喺外在，哇好有高大；一個係喺神嘅應許，應許。我諗兩好大嘅唔同嘅地方，首先。約書亞和加勒很清楚分辨到，知道神的應許是什麼，這是神所給我們的。既然神給我們的，就理論上會給我們，我們打贏，這是神的應許。他相信他知道神的應許是什麼，而不是只看外在，他清楚知道神的應許。這個而他清楚知道神的應許必定會實現。有時我們一方面可能不信神應許實現，這是一個問題，神應許不實現。因為甚至我們不知道神應許是什麼，我們連神應許是什麼我都不知道，於是我們更加不會有那個相信。可能我相信根本不是神應許的東西，我們有相信但不相信神應許，即知道什麼應許又相信它會存在兩回事。有些信徒不知道神應許是什麼，但是信神應許，有些信知道神應許是什麼，但不信它會實現。啱啱最近咧，如果你有上網嗰啲咧，就知道咧，即係喺網上面成日講緊一件事情咧，就台灣一個姓郭嘅女傳道喺屋企掃咗塊地，執咗粒鑽石，然之後就喺講台上面講信耶穌嘅人，隨時收到鑽石嘅，鑽石，隨時收鑽石嘅，要信耶穌得鑽石。我唔知有冇信徒，即係翻屋企即係掃地。神應許過神都得信得轉成咩？有咩？我唔知喎，你俾經文我睇下。但係即係你點有信念？你相信神應許實現，但係呢個根本唔係事實。佢根本唔知道，嗰啲牧者根本唔知道神嘅應許係啲咩嘢，係咪物質嘅嘢？唔係。所以知道神嘅應許係乜嘢，又相信嘅應許實現，係兩個都重要。我班嘅探子，嗰十個探子根本唔知道神應許係乜嘢，亦都唔相信應許會實現，所以只會報惡信。當然，你留意 剛才就已經講咗好重要嘅嘢，就係喺約書亞同加勒所講嘅説話裏邊，一個好用嘅説話。咩説話啦？就係、是、第九節，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即係乜嘢？應許實現有好重要嘅條件。咩條件啊？就係、是、你要順從耶和華，聽從神説話。故此知道神應許係乜嘢？有信心知道应许实现，不过争一样嘢，应许都唔会实现，系乜嘢？你咁样唔听神嘅说话，神应许你有平安，但我哋知道应许，我哋相信应许，不过我哋唔做我哋嘅本分，我哋唔读经，我哋唔祈祷，我哋唔向将受犯嘅交代，应许仍然唔会实现。所以三样每样嘢都重要，知道应许系乜嘢。相信应许会实现，然之后要履行对神应有嗰个责任使命啊！同头先首歌《恩典太美丽》，最尾嗰句咩话？忠于使命，不惜一切来回应，能侍奉你是最尊贵，这个就是第三样东西，履行神的使命，神的应许必定实现。百姓最后被逐出家园，应许失落，不是因为神的应许失落，而是百姓背叛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不信应许实现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神应许，你要相信神应许，还有你要履行神要给你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或者神给平安堂要成就的使命。不要做蚱蜢。第十四章，我发觉原不单止那十个探子小信，那班百姓跟住问着，即系同嗰十个探子一样，失去那个嘅信心。十四章系好特别嘅，即系呢个描写好有趣味嘅。第十四章一节就话：当全会众大声即系劝扬，哎呀，百姓都哭号啊，即系讲恶信。吓你即刻咩咧？成班人喊喎，吓到喊啊！以色列众人向即系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佢哋话：巴不得我哋早死在埃及地啦！即系埃及为奴，不死我仲好啊？点解？好啊，死喺旷野，佢未死喎，连仗都未打，佢谂住咧死硬啦，谂住。不打了，他们那么高，梗死了，还有一生。耶和华，为什么？为什么将我们领来这个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哇，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梗死了，不单止被掳掠，我们被，即是，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么？整件的事情，都会想出来，都未发生的，未打仗。那班探子都说望那些巨人，那班会众不是很望那巨人，只不过听人一口支持，局面认嘛，话佢好高大噶，哇死硬啊，冇得斗啦，死硬，神点解死喺度啊？而且讲好详细噶，一定死，即系刀下我哋嘅妻子孩子必地老掠，哇！你成个图画失败图画，打败即系图画，俾人老掠图画，全部喺脑海里面出现就系、是，因为咩？嗰班人好高大噶。你死硬啊！我死硬啊！我斗嘅，弟兄姊妹，事实系咪？如果我时空跳快少少，我知道后来因为佢哋冇恶信，结果神惩罚佢哋，后果就系佢哋四十年喺旷野里面嚟到漂流，冇一个能够活，即系。即是20岁以上的每一个能够活着一转入迦南，只有就摩西迦南有算是几个可以即是四年之后还活着，后果很严重很严重，原因只不过是我们看完之后觉得他很高大，我们没得打，这班的会众又相信这十个人所说的说话，结果后果极度严重。好多时我们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做，对我一次，好多时我们因为害怕失败 嚴重，而呢一個係最大嘅失敗。我再講一次，我係因為害怕失敗，所以唔做，而呢一個本身就係最大嘅失敗。你未試過，你點知啫？歷史告訴我哋，四年之後倒在刀下嘅唔係百姓，而係敵人。你唔好帶我叫我唱歌啊！我唱歌我死硬，啲人走曬噶啦！你死過未？未試過啊！幫我鼓啲一唱，嗰啲人梗走啦，點會唔走啫？嚇！你叫我唱歌啊？你叫我分享啊？唔得噶，我分享啲人掟蕉噶啦！嗱，你咧我講嘢，你而家乾乾嗱，點解你浮走咗？佢喺度掟嘢俾我，仲唔掟嘢？你未講，對方未掟，但係你諗住梗掟啦，仲唔掟？啊！你我做话剧噶，唔得噶，一定唔记得台词嘅。咁你试过未？未试过啊。不过梗啦，咁我咪样梗啦。吓你叫我吓，话个女个歌词咪好靓女啊。即系佢唔怕我咪样，一定唔得嘅。送花俾佢，随时攞花掟我都似啦。掟系咪？你先你试过送花佢掟系咪？未啊，我估佢会掟咋。你讀書進修，哇！唔得進修會死，我十年冇上入學院讀書，啊！我揸翻書我死硬啦！嚇！你要我讀書繼續讀書，唔得嘅，我一定瞓覺，瞓硬嘅，一定瞓嘅，冇可能唔瞓。喂，呢個係咩？呢個炸猛神學，一定唔掂噶啦，一定即係唔掂噶啦嚇。好多時我就。因為呢啲咁嘅前設，以前都未發生過嘢，我哋就假定咗，唔係喎，即係可能你話咧試都試過咯喎，嚇試過咯喎，就係話未試過，可能試過咯喎。我十年前唱歌，我唱歌嗰日就走咯。我十年前我從來唔會 lend 你嘅，點解啊？我十年前去 lend 你放失路，你唔知揸車做乜路喎，幾驚啊！都重轉唔會 lend 你，因為我試過，唔會嘅。十年前唔喐，根本都唔會喐嘅。我十年前唱歌俾人笑，根本都唱歌都俾人笑。我十年前讀書瞓覺，十年前讀書瞓覺，今年再讀書，我一定唔瞓覺。呢一個就炸猛神學，我唔掂嘅，一定唔掂。試過真係唔掂。江山易改咩話？本性難移，我係咁嘅啦。我係唔咁，我唔會去聽你嘅。我係唔會揸本書嚟讀嘅。可能有聽過一個故事，大笨象的故事一定聽過啦，係咪啊？一世大笨象被人捉去，即係要喺遊樂園嗰度做表演，咁啊驚佢小大笨象走，然後就揾個木柱釘喺上邊，喺地下上邊綁住佢，唔俾大笨小笨象走。但小大笨象走啊，得唔到，唉，激死我！而從此之後咧，大笨象就～一唔做戲嘅時候咧，就俾人綁住喺個木柱上邊。後來小大笨象唔細咯喎，真係真正嘅大笨象，巨大無比，但係仍然有因為嗰條柱係佢掹唔到嘅。佢唔知道咩事情咧，佢已經牛高馬大，一掹就得嘅。我十年前試過，今次都一樣，即係唔會走雞。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咁嘅，即係有冇咁嘅咁嘅情況？我哋有冇呢種失敗神學，佢個炸馬，即係神學嚇？聽翻嚟嘅未必係準，試過嘅未必係唔掂。啊唔好啊！我做執事，我聽講執事會好悶嘅喎。你試過未啊？好悶，可能都係好多食嘅咧。咁嘅意思啊，知唔知？做部長啊，哇！嗰種好辛苦嘅喎，係咪先？係咪先？班長啊，我聽個個瞓覺喎，笑嚟先。點解一定要俾前設，你都會限咗自己？對於另一個以色列當時所遇到嘅問題，就係第四所講，眾人比説：我人不如立一個領首領回埃及去。佢根本唔想打，根本唔想打。他可能覺得神如果是神應許的話，他一場天火已經可以將敵人來燒死，使不使打仗？如果神不幫他打， 又要我哋打呢班咁樣諗啊，做人根本冇得打，不如翻轉頭啦。佢根本事實上講到尾，連打都唔想打，佢根本唔想付任何嘅代價。所以嚟次牽涉到唔單止小信，亦都係咩咧？即係其實一種嘅將責任俾神。神都唔俾我有讀書恩賜啊！一讀書就眼瞓，梗係神唔俾力量我，唔睇啦，神都唔幫我。牽涉到唔單係小信，亦係有個當中嘅懶惰。呢一切，我哋睇下第十一節，跟神對呢種態度有咩回應呢？我淨係留意第十一節，耶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咩啊？藐視我，要到即係幾時咧？用藐視嘅説話，點用藐視啊？我講過，呢個係我俾嘅地方，去入去，我幫你打。四年之後，耶利哥之戰，百姓進耶利哥，奇蹟，城牆倒冧，神嘅應許實現。但人唔信神嘅應許，唔信自己嘅力量，於是神話做咩？你藐視我。你藐視我，跟住第十四章嘅第四，另外就係不信啊，就不信。跟住嗰個話，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嘅事，他們還不信。咁兩個字嘅藐視，一個叫做不信，但係更嚴重嘅就係到22節，這些人虛心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曠野所行嘅神蹟，仍然試探我嘅實質。我三個説話，一個係藐視，一個係不信。一个系咩话？一个系试探。弟兄姊妹，其实好可惜嘅，一个好靓嘅故事，会唔会好靓啊？嗰十个探子可以名垂千古嘅，翻嚟之后，佢哋虽然大只，高大威猛，但神应许喺我哋与我同在，我哋唔好有怕。于是十个探子报完之后，百姓就同心上去打希伯伦，于是将希伯伦攻陷，然之后跟住冇后路四十年。冇些年死在抗野嗰個經歷，呢十二個探子名垂千古，後果可以咁樣。結果咧，嗰頭探子唔可以講遺臭萬年嘅，不過講起又俾人唉，可惜，有班百姓唔聽人言，自己都未去過，未打過，結果死在抗野，好可惜。14章30節。14章30節，喺呢度廿多節開始，神話你們嘅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掃點從20歲以外向我發預言的，必不得進我應起誓應許你們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兒子加勒和亂的兒子約書亞才能進去。這個其實背後好傷感，有很多人不可以入去，只有兩個可以入去。我读翻先，就系头先个经文，13章嘅第30節。点解佢两个入去？点解叫佢两个人入去？系因为佢个态度正确，而且佢讲出咗好潇洒嘅说话。三十节，我咧好潇洒嘅第三章第30節系好潇洒嘅说话。只有信心的人能夠說出這樣瀟灑的話，加在摩西面前安撫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不那地吧，我們足能夠得勝。哇，真是幾瀟灑。人生苦短，弟兄姊妹，2014年裡面你諗住有沒有立志想做些什麼？一入市的時候，你沒有信心，就是你以前可能失敗過的，但會不會現在你可以勝過？神應許我們的，你依靠我們，你凡事都能夠做。我們信心相信應許，然後努力你去踏上。當你樣都不敢做的時候，你連連做了同一樣的事。你看看書，永遠都是紅書，看看看看你明的書，意明的書，深少少書你不會看。最近咧，戲院上緊套戲叫《Hobbit》，即係中文叫咩話？蝦比人係咪啊？個原著短嘅，但係 但是彼得一神就改去做三套巨著就集萬千。其實故事沒有魔戒那麼精彩的，不過裡面也有一個很有意思，那個盒盒給人有標標榜標榜住在一個叫 Back End 的地方，即是他很舒服的 Back End， 就是一個袋的另一邊，即是舒服的，有 protection 的，因為他有一個圓碌的，在那裡就是 protection， 他有 comfort zone， 他有安全 zone， 他不想出去的。當這個 Grandolph 這個魔的人，你想不想要 Avenger？ No no，这里舒舒服服，这里我 comfort zone， 离开那里很危险，不去不去。于是每天都做的是重复重复重复，因为他永远不肯踏出家门一步。结果因缘巧合之后，他踏出家园，踏出他所住的地方，然后有他的 adventure 成就了很奇妙的事情。又这样之前一套卡通片，卡通片一个山窿，我家長抱一家人在裏面舒舒服服，外面有危險，不會不會，任何貪險任何生意都是衰的，以前日復夜復都在山洞裏面。有什麼意思？不如出去，很危險的，你怎麼不行呢？另外就算有危險，就算失敗又何妨，起碼你試過活過，人生苦短，为什么不潇洒来到走一回？为什么不去面对挑战？挑战失败了，你仍然起码你试过，你换过，而不是重复重复做同一样的做同一样的做同一样的。不过我先首先声明，我所讲是新嘢，冒险挑战是讲啲合乎道德、合理、有意义嘅嘢啊，唔系啲其他嘢啊。唔使唔使咩事打老婆，唔知打老婆咩后果啦，试咩试下先，你唔好试啊，唔合乎道德嘅嘢，冇意义嘅冇事。如果系嘅话，不妨试下，睇啲未睇过书，睇啲未点听过，应该有内涵嘅讲座，然之后你会咩话升咧升咧升上另一个 level。唔系啊，好危险嘅，升咧好危险嘅，海洋真嘢好危险嘅，你叫我升升落去。學一種新的語言，在一個未去的地方，揸住去一個未去的地方，哇，好危險噶！都係冇啦，我重複翻做過嘢，咁樣市民生命再長，壽命再長，又有咩嘅意思咧？我已經經過唔係好長人生嚇，但係我個人生話俾我聽一樣嘢，重複嘅人生。等於咩咧？短暫嘅人生好短暫，因為重複嘅時候你就會唔記得咗。日復如日都做同一樣嘢嘅話，生命眨眼就過。嚇咩時候你會最趕耐咧？連你旅行啊，去未去地方，特別啲艱難嘅時候咧，遇到危險啊，好即係幾嗰日子話咧，哇好長嘅，哇咁多年年啊幾啊你，好辛苦啊。會 adventure 冒險挑戰。会令生命更加的充实。2008年的奥运呢，大家记唔记得呢？有歌词，佢有讲到嗰句入北京欢迎你，其中有两句几有意思嘅，叫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想唔想唱啊？唔好啊！我真唔識唱，我聽過，我唔識唱。可能你啲識唱啊？啊，邊人識唱？邊人好識唱喎？邊人唱唔唱咧？如果唔問問你唱啊，一齊用國語讀啊嘛，一二三，講語讀，因為唔識國語噶嘛，我唔唱用國語讀啊嘛，去讀啊國語啊讀啊，一二三，有夢想就誰都了不起，有勇氣都會有奇蹟啊！睇你聲，阿姐識唱嘛？一二三。有夢想，誰都了不起，有夢有人，就有奇蹟。你上網聽首歌，不過都幾好聽，不過其他歌詞一般啦。呢句説話嘅意思，有夢想誰都了不起，有勇氣就會有奇蹟。弟兄姊妹，我絕對相信呢句説話，有夢想。人人都了不起，有勇氣就會有奇蹟。如果你話 This only happened to him, to her, not me. 我係渣男嚟嘅，個個都講我渣男嘅喎。咁我咧喺神眼中，你唔係渣男。喺神眼中，你可以為神成就奇事、大事。同心禱告。即係我認為一年開始就我睇到一個故事，其實係一個結局好悲慘嘅故事。當睇到人嘅小信，對自己個自我限制，自己將自己貶低，將自己將夢想、將挑戰嚟到去放棄。喺年開始時間，神啊，我哋將佢從你嘅仰望交託。神啊，求你俾我哋有夢想，俾我哋勇氣，俾我哋立志。可能我哋以往立過志失敗過，但唔等於我哋今日再試會失敗。縱然失敗，但係起碼我哋試過。神啊，讓我哋嘅生命係殘爛嘅，生命苦短，過一日就少一日。讓我哋珍惜時日，唔好做重複又重複。讓我哋敢向前。成就你要我所成就的，神啊帮助我们，可能我们连同传福音少失败，给我们再勇气去尝试，可能我们连读过这个书读不到放弃，摆下书，今年里面用我们重拾书本，你透过圣经透过话语给我们各个滋润，给我们福气，可能我们连试到侍奉但是失败，但是俾我哋有勇气再试过，神你都想我哋再试过。2014年，将佢从我哋嘅仰望交托，将我主人嘅交托，令命尽心齐侍奉，装备自己为主用，其实系一个大嘅理想，帮助我哋达成呢个理想，帮助我哋喺唔同嘅范畴里边追求长进，追求。真係向前更多嘅邁進，向水深之處，我哋邁進一步，同心同一個奉耶穌基督嘅名字祈求，阿門。